年少已经不在，今天的雨点洒下来，那滋味就是爱。 前两天看蒋方舟讲讨好型人格，特别的有感触。讨好型人格这种性格的诱因可能大概有两种。第一个，成长过程中被忽视的太多了，总想引起大人多一点的关注。第二个是成长过程中被关注太多，总怕辜负别人的期待。每个人都会经历不自信的阶段，但很少有人能够明白讨好型人格有多拧巴，因为你其实意识得到自己心里面不满的声音，但每次想对抗的时候，还是会有另一个声音说，算了，你心里的那些小别扭不舒服也没那么重要，算了，别人也没什么恶意，不要弄得大家都不开心。而每一次算了，都是一次呛进肺里的积水，去计量每一次任性的损失，去思量每句话的轻重，真的太累了。作为讨好型人格，最重要的不是精进自己任性的能力，而是试着告诉自己，我的感受其实很重要，做一个善于体谅但少于愧疚的人。在伤害中成长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。 你还记得吗？记忆的炎夏，散落在风中的一阵发，喧哗的都已沙哑。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。因为你总会提醒，过去总不会过去，有种真爱不是我的。结果的话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。因为你总会提醒，过去总不会过去，有种 会失去自己，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尽管我的终于没选择的分岔，最后又有谁到达？ 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词，叫做花盆效应，指的是人如果在舒适的花盆当中待久了，就会不思进取，安于现状。当你对现状心满意足，日复一日地去做着同样的事情，不再把时间花在提升自己上面，那么你的成长见识将会永远停留在原来的这一块区域当中。曾经看到这样一句话说，一个人老去的标志，绝不是老成稳重、沉默寡言，而是不肯再尝试了，不肯再容许自己置身于不熟悉的境地了。当你停止了学习，固步自封，把自己囚禁在得过且过的牢笼当中，那么你已经朝平庸迈进了一大步。 太阳走在天上，我们走在路上，走在各自走的方向，去不到的远方，待不住的地方，相遇在未知的路上。你要去哪？你知道吗？为此不计代价，带着所有，还是放下，去寻找答案吧。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，是然看不 作家李尚龙说，在大城市里，搞垮一个人的方式特别的简单，给你一个安静狭小的空间，给你一根网线，最好再加一个外卖电话就好了，你的整个人生就开始颓废了。一个人开始废掉的迹象之一，就是不再走出自己的舒适区。一个人开始废掉的迹象之一，就是沉溺于短期的快感当中，不再做长期的投入。玩游戏、刷视频、刷朋友圈都是顺应人性的，因为他们有及时反馈的机制，我们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快感，哪怕这种快感是虚拟的、容易消失的。 对比之下，学习、健身、提升工作技能，这些都需要漫长的反馈周期，你需要投入很多时间精力才能看到回报，远不如刷小视频打游戏来得有意思。太多人为了逃避思考而愿意做任何的事情，却偏偏不肯努力。

我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，后来慢慢发现，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，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可预料的灾难。有人因为生活不如意，上街殴打无辜的人发泄情绪。生活中的10%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，而另外的90%，则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而决定。 是生命的奇迹，也是。

却有美好的世界，杀无此人。他们说杀无此人，青春只剩一段未完的爱恋，偶尔想被风卷起的黄叶落在心口上，像一滴被忍住的泪。 大家好，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